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又在听听糖耳朵见面了、每天晚上在这里都会给你讲好听的故事， 有意思的笑话， 我们还能听到小朋友说的儿歌。哦，对了，听完故事，听完这么好听的内容，可千万别忘了、 早点睡觉， 因为按时睡觉身体才会长得壮壮的。 下面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李健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中国故事图画书《蔡伦造纸》。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叫做蔡伦的人，他出生于农民的家庭。在十几岁的时候，他被选进当时的皇宫里做宦官。蔡伦很聪明伶俐，进宫以后，他逐渐受到了太后和皇帝的重用，成了为皇帝传达诏令、掌理文书的高级宦官，同时还负责管理着皇宫里的御用手工作坊。这个作坊里呀，会造很多的东西给皇帝用。那时候，人们写字大都写在竹子编成的竹简上，一条竹简最多只能写下几十个字，还要用绳子把竹简编起来做成简册。一部厚重的简册甚至需要好几个人才能抬得动，想要读一本书啊，可真是费力气。还有一种重要的写字的材料叫做笺帛，也叫纸，写在笺帛上的文书叫做帛书。这种笺帛呀，又轻又薄，写字很方便，可惜价格很昂贵，普通人根本就用不起。蔡伦经常想，能不能造出一种既轻便又便宜的纸呢？有一天，蔡伦在皇宫里发现了一些可以用来写字的丝质的帛片，于是决定去寻找它们是从哪儿来的。蔡伦来到乡间，看到养蚕的妇人用蚕茧来漂制丝棉，在竹席子上留下了一些小碎片，这些碎片晾干以后变成薄薄的小片。看着这些薄片，蔡伦好像想到了什么，于是回到皇宫里，蔡伦让人找来干草、树枝和棉布，埋头做起了实验来。刚开始蔡伦试了很多次，结果都不理想，不过蔡伦做事情一向是尽心尽力的，他没有放弃，发动手底下的能工巧匠们一起来想办法。在工匠的帮助下，蔡伦大胆创新，选用树皮、麻头、破布和渔网来做原料。经过反复的尝试，终于找到了一种又简单又实用的造纸方法。首先，他们把这些原料剪碎、切断，并且把里面的杂质都挑出来。然后，他们把切碎的原料浸泡在草木灰的水里面。经过一段时间，其中的杂物都腐烂了，而不容易腐烂的纤维都被保留了下来。工匠们捞起浸泡过的原料，生火把它们蒸软，然后放到大石臼里，用锤子使劲儿地捣、打，锤成浆糊。再把这些浆糊一样的纤维放到水槽里搅拌，打成纸浆。然后人们再用竹帘子把这些像棉絮一样的纤维抄起来，把里面的水分压出来，然后再贴在木板上。絮状的纤维被晒干以后， 就成了一张一张又轻薄又柔韧又匀称的纸。彩伦和工匠们付出了无数的辛勤劳动和汗水，看着自己造出来的纸，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彩伦挑选出一些规整又挺阔的纸献给了皇帝，皇帝非常喜欢，并且下命令在全国推广这种新的造纸技术，让人们都学会。彩伦造纸术原料便宜，做法简单，很快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彩伦的造纸术也传播到了其他的国家，各个国家的文化都因为有了这种轻便又实用的纸张而更好地被记录下来，被后来的人学习和发展。你瞧，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处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纸了，卫生纸、笔记本、画、纸饭盒，还有各种各样的包装盒和纸杯子、车票、书本。真难想象，要是没有纸，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啊？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中国故事图画书，这也是我们的大朋友李健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它。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敦煌莫高窟。小男孩小明一家去莫高窟游玩，半路上遇到了沙尘暴，漫天的风沙呼呼地响着，四周一片昏暗。在慌乱当中，小明和爸爸妈妈走散了，他害怕地躲进了沙坑。过了很久，沙尘暴还是没有停下来，小明有些不安。他突然看见远远的隐隐约约有一处亮光在闪动，那亮光越来越近，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小明面前。原来是一只鹿，鹿的身上有九种颜色，散发出迷人的光芒。小明心想，哇，好美的小鹿啊，它是从哪儿来的呢？这只九色鹿围着小明转了一圈，又转身向远处飞奔。小明紧紧地跟了上去。九色鹿到底要带我去哪里呢？过了好一会儿，眼前出现了一片光明，小明睁大了眼睛，走近了他才看清楚，亮光来自一座开凿在悬崖断壁上的洞窟。九色鹿领着小明沿着石头台阶走上断壁，断壁上有很多洞窟，每个洞门口都写着一个数字。九色鹿在一个洞窟前面停了下来，小明注意到洞门上写着322。小明心想，爸爸妈妈会不会就在里面呢？他赶紧走进洞窟，他看到洞的墙壁上画着各种各样的佛像。小明停下脚步仔细来看，哇，这些佛像上画的佛真的好像活的呀。小明感觉好像有很多的眼睛都在看着自己。小明抬起头，看见洞顶上画着很多正在跳舞的人，有的人手里拿着乐器，姿势很优雅。九色鹿告诉他，这些是飞天。在洞顶上还有密密层层的佛像。九色鹿驮起小明说，让我们靠近一点去看看吧。 里并不宽敞，小明和九色鹿一不小心撞到了壁画上，小明头晕眼花。等他回过神来，发现他自己也跑到了壁画里面。小明四处看看，没看见九色鹿，心里就有点紧张。可这时候，眼前的壁画突然活动起来，画像们都动起来了。飞天最先发现了小明，围在他身边，手舞足蹈地跳着舞。接着来了几位僧尼，他们的衣服很特别，表情看上去非常的善良。紧跟在僧尼后面的是一群动物，有凶猛的老虎，强壮的大象，俊美的红牛和灵敏的小鹿。小明转身想跑，可飞天却冲过来挡住了他的路，说：别跑，那边很危险。飞天小心地领着小明靠近危险的地方，原来那是壁画残破的边缘，一只老虎陷在了残破的边缘里，只剩下上半身，下半身已经不见了。小明顾不得害怕，跑过去握住老虎的爪子，把它从破边上拉了回来，又从包里拿出一支画笔，为老虎画齐了缺少的下半身。这下消息立刻传开来了，大家都知道小明有一支神奇的画笔。于是那些残破的画像都跑过来，眼巴巴地等着小明把自己的身体画完整。小明画得满头大汗，僧侣拿着扇子替他扇风。小明画得又渴又饿，猴子就摘来仙桃给他。小明画累了，飞天就为他演奏音乐，让他休息。终于画完了，画像们开心地围着小明跳起舞来。九色鹿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回来了，他对小明说：刚才我撞上壁画的时候，脖子上掉了一块颜色，请小明也帮我补画一下吧。小明说：好啊，没问题。他仔细地为九色鹿画好脖子上的颜色，九色鹿欢呼了一声，驮起小明向壁画的边缘跑去。小明紧张地闭上了眼睛，可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在壁画里了，眼前是一尊巨大的佛像，佛像的脚底下坐着两个人，是爸爸和妈妈。沙尘暴终于停了，一束阳光从洞口射进来，照亮了佛像，也照亮了小明的笑脸。 啊，小琴姐姐。我好想出去玩啊。 哎呀，你都在家里念叨了三天了，我好想出去玩啊。哎，小平姐姐，我好想出去玩啊。 因为我实在是太忙了。 你不就是每天去学校吗？ 是的，太多功课了。现在放假了，你想去什么地方吗？ 哎呀，我想不管去什么地方都好，你总要先跟我说一说你到底想玩什么呀。 嗯，我想一天当中我就可以玩四季的东西。 一天当中玩四季的东西， 春夏秋冬 啊。有了。 嗯， 我们去爬山。 爬山怎么有四季呢？ 你看， 山底下太阳晒得特别特别热的时候，像不像夏天？ 像。 再往上走的时候呢，就发现啊，好多好多的花儿啊，好多好多的草啊。 哦，还下了一点淅沥沥的小雨， 像不像春天？ 啊，像。 再往上走的时候，就开始有点冷了。 是的。 好冷啊！ 想不想秋天呢？ 像。 等走到山顶的时候，就开始下雪啦！ 啊， 想不想冬天呢？ 像啊！ 要想能够把这四个季节都在一天体验到，那我估计至少得是2000米以上的山。2000米以上的山，估计我们一天可能爬不上去。说不定我们还要在山上带上帐篷，住在帐篷里面。 哇，那太好玩了 啊！不过为了住帐篷，我们要背两个大包，里面装上帐篷，装上吃饭的东西，装上锅，装上被子，装上衣服，装上矿泉水， 胡萝卜， 装上呀，我还得化点妆吧，还装我的化妆品。 我的天哪！ 万一一双鞋子穿坏了怎么办？还要再装个鞋子。所以我这么算一算啊，你稍等一下。估计一个背包可能就是50斤重吧。塔尔多， 东西太多了，时间太长了，太累了，还是在家待着吧。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段时间，呱呱的爸爸妈妈是在外租房子，他们想换一个地方住，生活和工作更方便。当时他们在楼下看见窗户上贴着有租房子的广告，就上了楼。当他们敲开了房东家的门，说要租房子的时候，房东解释说，非常抱歉，这个房子不出租给有孩子的家庭，于是就关上了门。过了一会儿呢，房东又听见咚咚咚的敲门声，打开门一看，哦，是刚才那个小孩呱呱。只听呱呱说， 叔叔，能把房子租给我吗？我没有小孩，只有两个大人。 在暑假的时候，呱呱去了奶奶家。奶奶有的时候说话有一些地方的方言，呱呱偶尔会听不懂。比如在吃饭之前，奶奶逗呱呱说，呱呱，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呢？呱呱笑嘻嘻地回答说， 中国人呀。 奶奶又问，那你是哪个生的呀？ 妈妈生的呀。 嘿，这个孩子，我不是问你哪个生嘞，我是问你哪个生嘞。 没错，奶奶，我没跟你开玩笑，我真的是妈妈生的。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早晨，妈妈带着呱呱到单位里边去值班，单位只有值班的几个人，没什么工作的时候就看一看设备。一边看着设备，呱呱的妈妈一边打扫卫生，也给呱呱了一块麻布，让她去擦楼梯的扶手。结果没想到的是，调皮的呱呱一屁股跳上了楼梯的扶手，从上面像滑滑梯一样滑下来，这给妈妈吓坏了。正要批评她的时候，见呱呱非常平静地拍了拍屁股，对妈妈说， 妈妈，擦干净啦。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